那烛光中东飘西飘，轻轻散步。我却呆坐看着舞会，全不想起舞。我是来等天光，等晨早。像以前，灵已死的心偷偷欢呼，偷偷跳舞。你却携着女伴臂弯，琴声之中起舞。我不爱喝，但看到从前梦想，梦想，你我可再做情侣一双。情从未变凉，无奈我心所想是妄想。你已粉碎任何梦想，你现在又怎么可记起曾一起快乐过？你撩弄女伴耳环，墙边孤单的我，似将过气旧晚报。从前梦想，梦想，你我可再做情侣一双。旧情从未变凉，无奈我心所想是妄想。你已粉碎任何梦想，你现在又怎么可记起曾深深爱着我？ Love me once again, once again, 你我可再做情侣一双。旧情从未变凉，我心所想是妄想。你已粉碎任何梦想，你现在又怎么可回想？ Love me once again, Love me once again。